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三章，麻瓜出身登记委员会第四十三集。 乌姆里奇发出一声小姑娘似的娇笑，哈利真想把她痛揍一顿。她身子前倾，为了越过障碍更好地审视她的猎物，一个金色的东西也随之荡到胸前，悬在那里，挂坠盒。赫敏看见了，轻轻尖叫一声。但乌姆里奇和亚克斯利仍然一心盯着猎物，听不见别的声音。 不， 乌姆里奇说， 不，我不这么认为，卡特莫尔太太。魔杖只选择巫师，而你不是巫师。我这里有上次发给你的问卷调查表，麻法尔达，拿过来。 乌姆里奇伸出一只小手，他看上去那么像癞蛤蟆。哈利一时很惊讶，那短粗的手指之间怎么没有蹼。赫敏的手因为震惊而发抖，他在身边椅子上的一堆文件中摸索了一阵，终于抽出了一卷有卡特莫尔太太名字的羊皮纸。 那个很漂亮，多洛雷斯。 他指着乌姆里奇上衣折剪里的那个闪闪发光的坠子。 什么？ 乌姆里奇厉声说，低头看了一眼。 哦，是啊，一件古老的传家宝。 他拍拍贴在他那丰满胸脯上的挂坠盒说， S 是塞尔温的缩写，我与塞尔温家族有亲戚关系，实际上很少有纯血统的家庭跟我没有亲戚关系。可惜。 他翻着卡特莫尔太太的问卷调查表，提高了嗓门说， 你就不能这样说了。父母职业蔬菜商。 亚克斯里不屑地大笑，台下毛茸茸的银猫踱来踱去，摄魂怪立在屋角等候。乌姆里奇的谎言使哈利血液直冲头顶，忘却了谨慎。他从一个不法小贩那里受贿得来的挂坠盒，现在却拿来证明自己的纯血统身份。哈利甚至没有考虑要继续藏在隐形衣下面，他举起魔杖喝道， 混混倒地。 红光一闪，乌姆里奇倒了下去，脑袋撞到栏杆边沿，卡特莫尔太太的文件从他腿上滑到了地上，那只来回走动的银猫消失了，冰冷的空气像风一样袭来。亚克斯利莫名其妙扭头寻找骚乱的来源，他看见一只没有身子的手正拿着魔杖指着他，赶紧去拔自己的魔杖，但为时已晚。 混混倒地！ 亚克斯利滑到地上，蜷成一团。 哈利， 赫敏，如果你觉得我会坐在这里看着他假装…… 哈利，卡特莫尔太太。 哈利急忙转过身，甩掉了隐形衣。台下，摄魂怪已经从角落里出来，正朝捆在椅子上的女人飘去。不知是因为守护神消失，还是因为感觉到主人已经对场面失去控制，他们似乎变得肆无忌惮。卡特莫尔太太恐怖地尖叫起来，一只黏糊糊的、结痂的大手捏住了她的下巴，把她的脸向后扳去。 武神护卫！ 银色的母鹿从哈利的帐间升起，向摄魂怪跃去，他们纷纷后退，又融进了黑影之中。银鹿在屋里一圈圈地慢跑，它的光芒比那只猫更强更温暖，充满了整个法庭。 拿上回去， 哈利对赫敏说。他一边把隐形衣塞进包里，一边跑下台阶，来到了卡特莫尔太太身边。 你？ 卡特莫尔太太望着他的脸低声说， 可是雷吉说是你把我的名字报上去审查的。 是吗？ 哈利嘟囔道，一边扯动他手臂上的锁链。 哦，我改主意了，死亡武略。 没有反应。 赫敏，咱们去掉这些锁链。 等等，我正在做一件事。 赫敏，我们周围都是摄魂怪。 我知道哈利，可是如果他醒来发现挂坠盒没了，我必须复制一个，复制成双。好了，这样他应该看不出来了。 赫敏冲下台阶。 我看看，李松进线。 锁链叮叮当当缩进了椅子扶手里，卡特莫尔太太看上去还是非常害怕。 我不明白。 他喃喃道：“ 你得跟我们离开这儿。” 哈利说着，把他拉了起来。 回家带上你的孩子们逃走吧，实在不行就逃出国去，化了妆逃。你看到了现在是什么情况，你在这儿是得不到公道的。 哈利， 赫敏说， 门口那么多摄魂怪，我们怎么出去？ 守护神， 哈利说，用魔杖指着自己的守护神。银色的母鹿放慢脚步，依然明亮地闪耀着，向门口走去。 越多越好，把你的也照出来，赫敏。 护神，护神护卫。 赫敏说，什么也没出现。 这是唯一对他有点困难的魔咒。 哈利对完全惊呆了的卡特莫尔太太说， 有点不幸，加油赫敏。 护神护卫。 一只银色水獭从赫敏的魔杖尖里跳了出来，在空中优雅地游向银色的母鹿。 走。 哈利领着赫敏和卡特莫尔太太朝门口走去。守护神飘出法庭时，等在外面的人群发出惊叫。哈利四下扫了一眼，两边的摄魂怪都在向后退却，融入黑暗中，被银色的灵物驱散了。 现在决定了，你们都回家去，带着家人躲起来。 哈利对外面那些被守护神的光亮照花了眼，仍然有点畏缩的麻瓜出身的巫师说， 如果可能就到国外去，离魔法部远远的，这是新的官方立场。现在只要跟随守护神，你们就能逃出大厅。 他们一直走到石梯顶上都没有受到阻拦，但向升降梯走去时，哈利担心起来，要是他们跟着一头银色母鹿和一只银色水獭走进大厅，还带着20来个人，其中一半都是被指控的麻瓜出身的巫师，这无疑是太引人注目了。正当他得出这个不愉快的结论时，他们面前升降梯的门咣当一声开了。 雷杰， 卡特莫尔太太叫了起来，扑进罗恩的怀里。 伦考恩把我放出来了，他激活了乌姆里奇和亚克斯利，还叫我们大家都逃出国去。我想我们应该这么做，雷吉，真的，赶快回家带上孩子。你怎么搞得这么湿？ 水。 罗恩嘟囔着，挣脱出来。 嗨，他们知道有个人闯进魔法部了，好像乌姆里奇办公室门上有个洞。那样的话，我想我们还有5分钟。 赫敏的守护神扑的消失了。他大惊失色地转向哈利。 哈利，要是我们被困在这儿， 只要行动迅速就不会。 哈利说，他转向身后那群目瞪口呆地望着他的人。 谁有魔杖？ 约有一半人举手。 好，没有魔杖的找个有魔杖的跟着，我们动作要快，抢在被他们堵住之前。上吧。 大家挤进两步升降梯，哈利的守护神在金色的栅栏门前守着，门关上了，升降梯开始上升。 第8层， 女巫冷漠的声音说。 正厅。 哈利立刻知道有麻烦了。正厅里有许多人，在那些壁炉前面走来走去，正在封闭壁炉。 哈利！ 赫敏尖叫道。 我们怎么？ 住手！ 哈利大喝一声，伦考恩有力的声音在正厅中回响。那些封锁壁炉的巫师们都愣住了。 跟我来。 他低声对那些惊恐的麻瓜出身的巫师们说。这群人由罗恩和赫敏领着往前拥去。 怎么了，艾伯特？ 先前跟着哈利滚出壁炉的那个秃顶男巫问道，他看上去很紧张。 这些人要在你们封闭出口前离开。 哈利竭力用最威严的语调说。他面前那帮巫师面面相觑。 我们奉命封闭所有出口，不许任何人。 你在违抗我吗？ 哈利气势汹汹地说。 是不是要我调查一下你的家谱，像德克克莱斯维那样？ 对不起。 秃顶男巫吃了一惊，朝后退去。 我没别的意思，艾伯特，我只是想， 我想他们是受审讯的。 他们的血统很纯正。 哈利说，他低沉的嗓音在大厅中回响，很有震慑力。 我敢说，比你们中的许多人都要纯正。走吧。 他高声对那些麻瓜出身的巫师们说，他们急忙钻进壁炉，一对对地消失了。魔法部的巫师迟疑地留在后面，有的一脸困惑，有的惊恐不满。突然， 玛丽， 卡特莫尔太太回过头，真正的雷吉卡特莫尔刚从一部升降梯里跑出来，已经停止了呕吐，但脸色仍然苍白憔悴。 雷吉， 她看看丈夫，又看看罗恩，后者大声诅咒了一句。秃顶男巫张大了嘴巴，脑袋在两个雷吉卡特莫尔之间可笑地转来转去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 封闭出口，封闭！ 亚克斯利从另一部升降梯里冲出来，奔向壁炉旁的人群。这时，那些麻瓜出身的巫师，除了卡特莫尔太太之外，全都已经从壁炉消失了。秃顶男巫刚举起魔杖，哈利就抡起硕大的拳头，一拳把他打飞出去。 他在帮麻瓜出身的巫师逃跑，亚克斯利！ 哈利喊道。秃顶男巫的同伴们一片哗然。罗恩趁乱拽住卡特莫尔太太，把他拉进仍然敞开的壁炉里消失了。亚克斯利迷惑地看看哈利，又看看那挨打的男巫。这时真的雷吉卡特莫尔高叫道， 我太太，跟我太太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？发生了什么事？ 哈利看到亚克斯利转过头来，凶悍的脸上现出一丝醒悟的神情。 快走！ 哈利大声对赫敏说，抓住他的手，两人一起跳进壁炉。亚克斯利的咒语从哈利头顶飞过，他们旋转了几秒钟，从抽水马桶中喷射出来。哈利打开小隔间的门，见罗恩站在水池旁，还跟卡特莫尔太太扭在一起。 雷吉，我不明白。 放开，我不是你丈夫，你必须回家去。 身后的小隔间里轰隆一下，哈利回过头，亚克斯利刚好跳了出来。 我们走！ 哈利高喊，抓住赫敏的手和罗恩的胳膊，急速旋转。黑暗吞没了他们，还有那种被带子束紧的感觉。可是有点不对劲，赫敏的手似乎要从他手中滑脱。他怀疑自己要窒息了，他无法呼吸，也看不见。世界上唯一实在的东西就是罗恩的手臂和赫敏的手指，可是他的手指正在慢慢滑落。然后他看到了格里莫广场12号的大门和那蛇形的门环，但他还没来得及透一口气，就听到一声尖叫，一道紫光一闪，赫敏的手突然变得像钳子一般抓住他，一切重又没入黑暗。